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暑期工作日早高峰延后，但早晚高峰交通压力仍然较大。预计东部城区、北部城区的环路和联络线交通压力将较为突出。本周三早高峰、本周五晚高峰交通压力将最为突出。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全市正在开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其中七月份市区两级监督执法机构共抽检工程2612项次，下发安全类责令改正通知书382份，进行安全类行政处罚296起。余额宝将有大调整，天弘基金发布公告称，近日起个人持有余额宝的最高额度调整为10万元，同时此前在余额宝内放置的资金超过10万的用户，这次调整之后也无需取出，可以继续享受收益。据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内地游客到访美国的人数增长15%，旅行支出上升9%。目前中国内地游客数量已占美国海外游客总量的3.9%，排名第5。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汪峰岁月巡演首站定于9月9号鸟巢，这也是上一轮巡演的演出场地，而鸟巢则堪称为国内音乐人的最高里程碑，如今已经准备第二次在这里演唱。汪峰表示，又过了3年，我想比之前一定是更成熟了，第一次的时候更多的是兴奋，这一次他想做到的是全方位的驾驭。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少年时看书，在书中看到的总是自己，年长后才逐渐开始真正听到他人的声音，对他人的看法也是一样。少年时看到的是这个人他和我是否一样，而成熟后渐渐的会去想，这个人他能否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年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去伪存真，而不是作为标签来划分你是什么样的人。 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

8月8号晚上发生在九寨沟的地震，共造成24人死亡，493人受伤。九寨沟被世人誉为童话世界水景之王，此次地震让这个著名的景区伤痕累累，部分美景甚至不复存在。今年969亚威带你听资讯。社科院表示，雄安远期人口500万，初期实行单位制住房。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据交管部门通告，近期受19号线新宫站施工以及运河东大街施工影响，南苑西路与怀房西路交叉口向东南150米路段以及运河东大街将暂时禁止车辆通行。据外媒报道，除了希望进一步吸引中国的强劲投资之外，非洲各国政府还期盼着更多中国游客的到来。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2016年中国大陆游客赴境外旅游人数达到了1.35亿人次，消费总额超过2610亿美元。 是谁在敲打我 窗？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你说我冷得像水仙，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你说我在等一个预言，却永远不能够实现。除了我的春天，盛开在冬天的水仙，你是否闻得到我的愁怨？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我就会为你唱首翩翩。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 要为你改变，

我原来还没亲口感谢你，你就是我要的回答。 终其一生，我们可能还是会不断地被你变了，你原来是这样的人这种任意妄为的评判所围绕，那又如何呢？相信自己每一步走的都从心，都尽力，都比肆意评论他人的人来得更体面，更对这个世界人性多一份尊重，多一份自知。今天969，我是亚威，努力去开辟疆土，争取不让别人来告诉我们应该是谁的权利。 心里的歌，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坎坷，这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曾经有人说过，人一辈子总要去西藏走一遭，来世我们无非预料，但今生可以实现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去走一遭。而每一个抵达西藏的旅行者都不会错过羊卓雍措。作为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羊卓雍措离拉萨最近，看起来也最气势非凡。相信每一个去过羊湖的人都一定会用羊湖美如画的风景当作电脑或是手机的桌面，不仅仅因为它美得不可言语，更是因为大家相信羊湖的圣洁能够带来好运。卓雍措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水，上面牧场的碧玉之湖是字面上对羊湖的解释。而羊湖在藏人心目中被看作是神女散落的绿松石耳坠，无论你在哪个角度都不能看到羊卓的全貌。而它有着三个姐妹，空母措、陈措、八九措，以及古羊卓雍措四姐妹，在巨大的湖盆中手足相连，难以割舍，共同组成了让我们肉眼看不到边的圣湖。羊卓雍措湖光山色，景色如画，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羊湖是集湖泊、雪山、岛屿、牧场、温泉、野生动植物、寺庙等多种景观植物为一体的独特的自然风景区，周围还有常年不融的雪山冰峰，而其中最高的海拔达7000多米，湖泊雪峰蓝天融为一体，让人流连忘返。羊湖的圣洁与纯净是它永恒不变的主题，湖水碧波如镜，湖滨水草丰美，是一个丰饶的草原牧场。当地藏族人民用民歌赞美羊卓雍措：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羊卓，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蓝色的湖水在岛屿和半岛之间纵横流淌，矗立在半山腰俯览羊群，就像一条长长的蓝色飘带，萦绕在巍峨的雪山之中。神山、圣湖、庙宇、高原，还有虔诚的信徒，西藏的每一个符号都让人神牵梦绕。无论是那绚丽的色彩、奇妙的高原地貌，还是那神秘的传说，这里都成了无数探险家的目的地之一。无数人都在这里感受着洗涤与震撼，也有无数人都在说今生一定要去一次西藏。或许是由于离天太近，连承载的蜥蜴也更高远，铺展的风景也更绝色，仿佛上天创造了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上面的一切一切，也就是要给我们生活在世上的人一个可以被诱惑的理由。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蓝，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整出的身材最为魔鬼。